Some useful expressions. 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现在上课，现在下课，请坐，请坐下，请你说慢一点儿，请你大声说，请你再说一遍，请你再写一遍，懂不懂？明白吗？明白了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汉语怎么说？英语怎么说？是什么意思？请听我说，请听我念，请跟我说，请跟我念，请把手机关上。